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嗱，我哋再讲一讲就呢、這个日本咖啡嘅名字咧，呢度 我哋个个名叫时光逆流啊 ，reverse time 啊，即系 reverse time 嘅时光逆流。 唔系点去日本啊？ 系啊。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即係過去呢半個世紀，無論中國出現嘅逃亡潮，同埋今天香港出現嘅逃亡潮，都同中國共產黨嘅暴政有關。苛政猛於虎，係咪？咁啊，政府統計處今日啊，就即係出咗個稿啦。咁就話咧，本年年中嘅香港人口臨時數字就係739,400人。比較去年同期就減少了87,100人，跌幅是 1.2%。 咁其中人口移出嗰方面咧，撇除呢個單程證持有人嘅移入，其他香港居民嘅淨移出人口去到89,200人，比較去年同期嘅淨移出49,900人多了接近80%。呢、這個仲唔係逃亡潮啊？係咪？而且我告訴大家是陸續有來，如果數字會不斷增加，但是政府就在那裡鬥了。統計處這個數據大家可以上網找，還有很多表格，有些人做了一些 chart， 大家可以看，還有不同時期，即是香港那個移民的人數。當然這個所謂淨移出的人口是不是等於全部都是移民呢？這個還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數據嚟做分析嘅嚇，咁但係個現象係好清楚嘅，個趨勢又好清楚嘅，係越嚟越多人走。走嘅原因又唔使我喺呢度再啰嗦講，係人都知道咩原因，係咪？各種因素都有，所有呢啲因素加埋，其實都係一個因素，係逃避暴政四個字。香港根本冇辦法再住落去啦，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咪？咁但係香港有700多萬人，係咪？你唔通走到一半啊？係咪？有啲都走唔到咁啊！走唔到嘅原因又係好多嘅，係咪？當然而家亦都有大批嗰啲藍絲，係咪？或者親建制嗰啲，喂，佢個子女走唔走啊？啊！你自己問下民建聯呢班大哥，係咪？問下民建聯，喂，你呢班領導人，問下經民聯，問下其他呢啲所謂建制派嗰啲組織，喂，你啲仔女喺邊度啊？係咪？譚耀宗呢個仔喺邊度啊？係咪？喂，曾玉成晨早个老婆已经即系97前已经走啦，你明唔明啊？ 系嘛？ 所以咧，中国共产党统治底下啊，有一句叫顺口溜，顺口流，叫万岁不离口，背后偷溜走。喂，你万岁不离口，但系背后你系走头嘅，系咪？喺而家。即係早兩屆啊！即係唔好講而家啦。早兩屆中國共產黨嘅中央委員會裏面嘅200多個中委，係咪？其中有80%嘅中委，佢嘅子女都係喺外國嘅， 你唔好講邊個啦，係咪？鄧小平個仔係咪？鄧則方係咪？佢啲細路美國人係咪？習近平佢啲家人，習近平個女都哈佛讀書啦，大佬之前係咪？乜佢愛咩國啫？係咪？咁點解要去外國啫？中國咁好係咪？中國咁巴閉，咁點解去外國啫？香港呢一班咁嘅建制派，或者而家做緊生意嗰啲，或者親共產黨嗰班人，係咪喺政治上，或者今時今日而家香港咁嘅環境，係咪？喂，佢梗係利用喂，即係盡量利用時間同機會，係咪去揾水，係咪喺政治上就喺度搶位，係咪？跟住就揾水，係咪？然後啲仔女走曬，所以呢個逃亡潮，喂。個數字會不斷增加嘅。嗱，我哋講翻今日統計處嗰個講法啊，即係佢只係講個數據啫，係咪？咁啊，政府發言人就話：呢個鄭遷移咧，就涵蓋香港居民以工作同埋讀書等各種目的進出香港嘅流動，喺概念上同移民咧並不相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人口流動性一直好高，過去十年不包括單程證持有人嘅香港居民，大部分。嘅年份都錄到呢個淨移出，但係佢冇講個淨移出數字有冇而家咁高先，係咪？冇講啊嘛，係咪？咁然後又講話，而家因為疫情嘅影響，香港同世界其他地區實施嚴厲嘅關口管制同埋檢疫措施，咁嗰啲國際行程咧就受到嚴重影響，咁移入香港嘅人數就持續喺低水平，係咪？咁啊，其中咧就。今年的上半年政府因應疫情實施登機限制就影響了人口的移入，同時在疫情之前已經離開香港的居民可能就選擇留在外地，或者因為行情受阻而未能回港，屌這個都不是理由呢，大佬，你說移入的人少了，那為什麼移出的人會這麼多呢？同樣是因為疫情，你說疫情影響香港同埋世界其他區域都有嚴厲嘅關口管制同檢疫措施，咁點解我哋香港移出嘅人咁多呢？係咪？而家呢個數據就係、是，喂，多咗接近八成嘅大佬，成一倍咁滯啊！89,200人啊，舊年係49,900人咋，係咪？即係舊年個數據，喂，你爭幾遠咧？話俾我聽，係咪？咁而家呢個咁嘅解釋又喺度鬥啫，係咪？冇所謂㗎，你跟住陸續睇到啲數據㗎嘛。咁而家喂有啲人扮緊，啊未批係咪？即係當然而家嗰個所謂離開香港嘅人數會越嚟越多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大部分呢啲即係香港人想去嘅地方都放寬㗎嘛，係除咗台灣啫嘛，係咪？所以台灣正最近就話：，我俾啲香港中學生嚟呢邊讀書咁樣，係咪？咁佢啲老豆老母嚟唔嚟得咧？請問係嘛？但係對其他嗰啲，譬如啲投資移民啊、嗰啲專業啊嗰啲，而家限制多多，嗰啲門檻極高。喂，最新嘅數字基本上都冇批到嗰啲，即係永久居留嘅添，係嘛？但係其他嗰啲加拿大啊、美國啊、英國啊、其他嘅澳洲啊，全部中門大開，所以你走嘅人就會越嚟越多，一好容易就批俾你嘅。加拿大又係噶，非常之容易嘅。喂，我認識嘅朋友，幾乎日日我哋都已經日日都喺嗰、那個即係嗰個通訊程式裏邊會收到好多，哎呀，我又走啦，哎，我又拜拜啦，幾時又食飯咧？啲人日日都有喎。咁呢個係咪逃亡潮啊？呢、這個係100%逃亡潮啦，係咪咩移民潮啫？係咪？我哋唔用移民潮呢個 term， 呢個係逃亡潮。點解要逃亡咧？逃避暴政。喂，而家。即係稍微有良知嘅人都知道，係咪？香港而家呢一個局面，係咪？喂，基本上令到香港原有嘅嗰個所謂核心價值，係咪？係全部摧毀嘅，我話俾你聽。而家好似玩得盛起咁啊，搞完教協，跟住就職工盟，係咪？屌你，跟住又民陣，係咪？跟住嗰啲建制派就喺度笑，哇！抵死啦！你哋都威得耐啦，而家要係咪仲唔死？喂，呢啲咁嘅諗法或者講呢啲嘢嘅人，呢啲係咩人咧？呢啲就係、是、喂，即係共產黨就係一個魔鬼， 你呢班咧，屌你啦咩就係，因為呢個係魔鬼，係嘛？你唔係屈從嘅，你好樂意去幫呢個魔鬼，屌你去做奴才做走狗，係嘛？然後保住自己，係嘛？你笑咩啫？係嘛？邊個笑到最後都唔知嘅，我話俾你聽，係嘛？而家就係大清算，個政府要大清算，佢要睇共產黨頭。跟住你呢班咁嘅流羅，包括你民建聯呢一扎咁嘅所謂，即係佢係共產黨嘅核心啦。呢啲應該就係係嘛，即係比起呢個經民聯係嘛，經民聯嘅商家為主啦。你呢班民建聯係嘛，你嗰啲創黨嘅人，喂，你啲仔女全部都喺外國，佢點解咁奇怪呢？然後你而家喺度笑呢啲人走，或者你而家喺度落井下石，又或者。喂，你嫌唔夠，仲要追殺其他人，係咪？譬如笑話李永達走，咁李永達走係佢選擇嚟噶嘛，大佬？喂，稍為正常啲，喺佢咁嘅處境都要走啦，大佬，點解唔走啊？你文匯報大篇幅，跟住又揾人跟佢，然後喺機場度影咗啲相，係咪？你睇嗰啲標題幾乞人憎，係咪？呢張咁嘅文匪報，屌你天下間最賤嘅報紙。一張文匯，一張大公，喂，兩張都係過去曾經有一段輝煌嘅時期，受到好多人支持嘅報紙嚟嘅。今時今日淪落到，屌你揾狗仔隊，又發假新聞，屌你真係，你睇，咁你影啲相代表咩咧？係嘛？啊，呢、這個而家你幾兜踎啊？哇，幾落魄啊？係嘛？鬼鬼祟祟咁走啊？話李永達，喂，大佬，佢光明正大買機票，大佬喺機場，點知鬼鬼祟祟？你話俾我聽，係嘛？即係有呢啲心態，或者有呢啲咁嘅，即係呢種咁嘅言行嘅人，佢基本上就即係豬狗不如四個字可以形容。你以為你好威，有共產黨撐你腰，你以為好威，冚家產你第日死得仲慘。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包括有啲墮落嘅傳媒，係咪？有啲好似亞視嗰個李彤而家啊，即係啊喺個巴士的報日日有評論，跟住笑呢、這個笑嗰、那個，係咪？找嗰啲民主派嚟開刀，舊陣時又唔見你咁樣做，係咪？唔係好得意嘅啫，係咪？有時講講下咧又上頭，因為講到呢啲冚家產好似湯家驊啊，呢啲咁嘅民建聯呢個啲咁嘅李慧玲啊，唔係李啊呢個李慧瓊啊，噏咗李慧玲，兩個都咁賤噶啦。OK， 咁啊，仲有其他呢啲，即係以為自己好巴閉喺立法會。得閒就喐呢、這個，得閒喐嗰個。屌你！我哋喺度嗰陣時，你唔喐啊？見到我點解死狗呢？因為嗰陣時冇共產黨撐你腰啊嘛，大佬係咪？而家有國安法，哇！成個變咗天，我哋嘅世界咁咪好咯？你哋一家團聚，冚家產喺埋一齊幾好咧？係咪？香港嗰啲叻嘅人、精英嘅人、有良心嘅人走曬，剩翻你班冚家產喺度幾好啊？係咪？咁你話冚家產對冚家產咧，第日最好啦，係咪？喂！乜嘢都要一元化，乜嘢都要即系啊清一色，个社会点会有进步啫？系咪实死嘅？所以你自己明明知道咁样系唔掂，所以啲仔女咪走咯，系咪铺晒后路咯？所以全部都系贱人嚟嘅，你而家好好笑咩？系咪？我哋第一即系广东人有一句说话叫山水有相逢，系咪？边个笑到最后都未知。即係唔需要用呢種態度嘅，唔係李永達，喂，佢上次嗰單參加未經批准集結，你都判監緩刑係嘛？咁好啦，而家又話因為佢同黎智英走得好密，黎智英成日召佢去，即係嚇、啊、去佢屋企，去加去呢、這個加多利山，去佢屋企嘅大宅度，咁成日都去噶啦，陳方安生又去，李柱銘又去係嘛？個個都成日去噶啦，所有啲泛民邊個未去過佢屋企食飯啫，係嘛？咁啊同佢關係密切，所以咧就啊，即係驚拖累到啦，啊，即係走得快好世界啦，咁啊點啊？呢個係佢選擇嚟噶嘛？佢可以有自由選擇，仲走得嘅時候，點解唔走啊？係咪？即係我同李永達啊冇乜兩句嘅，老實講，係咪？即係喺政治上，我不嬲都唔同意佢哋啲睇法嘅，係嘛？咁但係佢呢個係佢選擇嚟嘅，咩問題啊？佢中意唔翻咪唔翻咯，系咪？佢計過條數，大佬，喂，佢喺度可以發揮啲咩作用咧？有啲人批評佢話：啊，大佬， 你啊走去做副主席，係嘛？咁你應該就要救個黨啊，係咪？都冇得救啊嘛，計嗰條數點救啫？係咪？即係嗰啲所謂民主派人士，或者嗰啲即係所謂都冇啦，而家係嘛？散曬啦！嗰啲激進民主派、進步民主派、人民力量、社民連嗰啲係嘛？啲阿頭全部坐緊監，係嘛？咁社民連而家咪一樣剩落嚟，呢班咪有間唔中都會出嚟示威噶。咁但係冇計噶啦，係咪？你都唔可以抵觸而家佢嘅惡法噶嘛？就算出嚟示威，係咪？佢都會俾你示威噶，係嘛？無關痛癢，刷存在感。咁你可唔可以繼續抗爭咧？用以前嗰種激烈手段嚟抗爭唔得，係咪？所以留喺度嘅政治人物或者呢啲政治組織，你嘅選擇係咩咧？一係你就坐監，我就同你鬥到底，我坐監。你唔坐監就即係冇得抗爭，好簡單啫嘛！而家就係，係咪？即係等於2014年嗰個佔領運動，余英時點樣去評論呢個佔領運動咧？佢話你就係要諗住有坐監嘅準備，係咪？呢個好清楚嘅，係咪？抗爭就係要付出坐監嘅代價，就咁簡單啫嘛！即係等於我哋當年抗爭，我哋都預咗去坐監噶啦，係咪？我哋唔係冇俾人告啊，係咪？你可以話我好彩咁解嘅啫，係咪？所以我老婆成日講，如果2016年唔係輸俾游蕙禎，咁我而家都坐緊監啦，係咪？你留喺度，如果要繼續抗爭，你就要準備坐監。好啦，我認為絕大部分而家留喺度嗰啲政治人物，嗰啲所謂泛民主派又好，進步民主派，佢都冇打算去坐監嘅，佢就唔會去抗爭啦嘛。咁所以好多從政嘅人，係咪？即係如果你唔去選立法會，係嘛？咁而家亦都冇得選啦，係咪？佢都唔會俾你選啦，係嘛？可以有得選嗰啲，全部都係唔係人嚟嘅咧 ？OK， 係嘛？嗰啲唔會去抗爭，選咗立法會做咩咧？選入立法會就做橡皮圖章，然後呢個橡皮圖章咧就同民建聯同經民聯嗰啲有啲分別咁解啫嘛。其實係係嘛？你都係橡皮圖章，你都唔夠膽抗爭，係嘛？喂，呢一條惡法泰山壓頂，你邊有得喐啫？係咪？所以個局面好清楚嘅，香港冇政治可言嘅啦，而家仲有咩政治可言咧？請問呢個係有一個暴政，咁你做咩政治可言咧？香港冇噶啦，係咪？即係我哋犧牲咗一大批年青人，係咪？咁而家你又要禮橫折曲，話呢啲年青人俾人唆擺、俾人煽動，其中一個就係教協，係嘛？咁教協而家散咗之後，就話教協裏面嗰啲會員，係嘛？咁你要睇下邊啲人曾經喺學校煽動嗰啲學生，諸如此類，又要去清算。喂，而家日日就做呢啲嘢，大佬。喂，就算個政府唔做，即係冚家產嗰啲民建聯嗰啲郭佩凡啊，係嘛？嗰啲麥美娟啊、陳恆斌啊、陳克勤啊，嗰啲全部撲出嚟做，係咪？啊，如果呢啲唔做，仲有一班契弟，係咪？教聯會有一班契弟，工聯會有一班契弟，係咪？啊，再唔係啊，周庸嗰啲邊有一班契弟，係咪？啊，大堆屌你真係！咪呢啲如果你讀歷史嘅人咧，我哋又唔覺得奇怪。歷朝都有呢啲咁嘅人，但係呢啲人個結果咧係死得好慘嘅。我又話俾大家聽。所以第日我有機會，我可以將即係講下歷史，講下歷朝嗰啲小人奸臣啊，個下場點樣悲慘啊！咁啊，警告下你呢班冚家產，而家覺得坐喺呢個位度好巴閉，係嘛？冇曬啲民主派啦！屌你，如果實老實講啊，一個人有啲吉屎嘅話，你從政嘅人梗係有啲對手先得嘅。屌你而家冇對手嘅，係嘛？所以我真係。有時諗下都好感慨，我做嗰八年議員，或者我從政呢十年，大佬，我真係無敵最寂寞。你嗰班建制派夠膽同我駁嘴都唔敢啊！屌你真唔好話，唔好話即係大家俾功夫，你啲駁嘴你咪夠膽駁？哇！而家個個屌幾巴閉係咪？咁係咪你點解你嗰陣時唔敢同我哋嘈咧？點解而家你咁振振有詞咧？就因為共產黨啊嘛，係咪？有共產黨做後台啊嘛，係咪？咁呢啲係咪狗嚟嘅？係咪？不用狗嚟形容，呢啲人都侮辱咗啲狗咁，係咪？垃圾到不堪，休息一陣。